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们来自沃德天下留学的韩巧妹韩老师，欢迎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为什么今天邀请韩老师来我们节目啊？因为韩老师刚刚从美国回来，是带领学生啊去美国进行了访校，历时13天，也是走到了12所大学还有2所中学，中间的体验啊非常的丰富。因为我们看韩老师在整个访校过程中也不断的分享，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的这个经历和自己的一些感悟，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韩老师把自己最新鲜的体验和最一手的这个对于学校的一些认识哈，来带给大家。首先呢，我们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韩老师在过去这十几天的访校过程当中，全程感触最深或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次去的学校说实话非常多，就是刚才也说了10多所大学，然后还有2所中学。整个的访校过程当中，因为刚好也是大学和这个高中都有嘛，最深刻的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每所学校真的是有一个他自己学校的特点，然后你会发现来到这所学校，很多访校的学生其实会有一些外国的学生啊。 就是说您去的时候也和其他去访校的同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大家碰到了一起， 会有交流。有的他会是有这种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学校的大三或者大四学生，我们一般称为是 tour guide， 会带着我们去参观校园。那你参观的时候，一方面你是在听这个 tour guide 做介绍，但很多时候是大家分成几个小组在一起走。举个例子，你遇到华人面孔，你就像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一所文理学院，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一所理工科非常好的文理学院 Bucknell 那所，因为它是让选 tour guide 的，就是分别是有经济学的，有法律的，然后有工程的，有3个 tour guide 的。但其实中国学生呢肯定是读工程嘛，因为法律基本上中国学生不现实了，本科的话。然后另外呢，那他就是这个管理，那其实这个 Bucknell 这所学校对中国学生而言最有名的就是工程专业，所以我作为这个中国人就是下意识的就找到了这个工程的 tour guide。 那其实这个小组是人最少的，因为可能很多外国人跟中国人选校的方式说实话还是不一样，他们会觉得法律啊可能管理啊就是他们会更喜欢一些，所以当时我们那个小组分完之后，就我们这个组其实只有我，然后还有一个来自纽约的一个家庭，一家三口，然后还有一个来自密歇根的一个小伙子，那小伙子一看就是一学霸。所以那个纽约来的家庭呢也特别巧，那个爸爸是美国白人，妈妈是台湾人，然后孩子就是相当于是那种混血的那种了嘛，所以下意识的那个妈妈就看了我一眼，然后我也看了他一眼，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然后他说他们是在纽约读中学，然后也是特意过来了解这所学校。所以其实访校的过程当中，你会更多的感触到美国学生也在做非常认真的对学校的这种了解。 他们也会拿出很多的时间在这个学校里很充分的去走一走，和我们中国同学们的访校会有一些哪些不一样呢？ 其实最主要的我觉得他们很重视，比我们要重视，反映在几个方面。你首先第一个方面，就大家都说访校你会有一个时间性，早到了还是准时了还是迟到了，你肯定会这3种可能都有。那所以我们是一个能早到就希望早到，但是你会发现每次都有比你早到的，而且一定都是白人家庭。 所以就真的你会发现哇，他们很重视，而且像在 Bucknell 那天真的我早到了半个小时，因为那个学校它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中部了，就或者有一点偏宾州法尼亚的深，就是深处了，因为那个你从纽约开车过去要四个小时，约到两点半，我下午两点到已经算早的了，但是你会发现那个办公室已经坐了，就我说的那个来自密歇根州的那个小男孩和另外的两个家庭， 特别重视哈， 他们特别重视，因为离城里很远，我要很早到或者住附近的酒店什么的，所以重视程度真的不一样。 对，他会感觉这个仿效对于他将来做出判断去选择学校的时候特别重要。 对，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就是对他们特别有帮助，能够直接了解学校。因为现在很多人会说那个不用仿效啊，有 VR 啊，现在很多学校都是有那种 VR 的，你可以真实的感受和真实的去体验的这种。但其实真的是仿效和 VR 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仿效你面对是真实的，可以和招生官去聊一聊，可以和学校的大三大四的学生，或者是和你想学的这个专业的同学去，就是很有感觉的去聊一聊。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这个仿效本身，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如果想去申请的话，这个仿效我们很多老师也都提到过非常有必要，是吧？ 其实我个人认为是特别特别 有必要。 对，因为同一所大学你可能不同的两个学生去看完之后是不一样的，就是仿效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触。你就像我们今年拿美国一所非常对中国人可能就是耳熟能详的一所学校，波士顿 College BC， 我们常称为波士顿学院，全美排名30左右的这一所大学非常有名气，因为BC 它经常容易和波士顿大学 BU 搞混，所以就是更有名气一些，因为搞混的通常都是大家会更容易记一些。那就像 BC 这所学校，我们今年有两位男生去访校，当然他们俩都是自己去的，有一位自己去的，有一位是跟着妈妈一起去的，但是他们俩访校完之后感受就完全不一样。有一个告诉我说啊，老师我觉得梦校就是 BC 了，太好了，就说 BC 还是可以的。另外一个男生就说，他们两个都是男生啊，另外一个就说 BC 我被一个像修女一样的人带到了一个会议室，就他那种沉重的语气跟我描述他对 BC， 就觉得 BC 有多么多么的压抑，有多么多么的不适合他。所以就是两个男孩，而且年龄一样的男孩，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他根据自己到了当时当地的那种体验，会觉得这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 对 对，所以他在判断的时候，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些经验，我们周围有同学说啊，我觉得这个学校特别好，我报考了这个学校，报考了这个专业，等我去到之后我发现我根本就不想在这里学习哈，也有换专业的呀，换学校的呀，甚至就忍着把这四年读下来，但是一直郁郁寡欢的呀。 会有会有。 对，所以这个仿效的这个事情本身是对于学生去选择学校非常重要的。那您刚刚提到大家去仿效，如果我们从家长角度来看，我们去安排孩子将来去到这个学校去实地探访，会在什么样的时间段会比较合适？比如说像高中或者是本科不同的人来说。 你就像通常把这个高三或者初三称为是你申请本科或者申请高中的这个一个时间段嘛，就是你就像我们现在申请的就是19年秋季的本科。那其实我们通常把高三就称为申请季，因为这个申请季你基本上就是做材料和提交申请的时间。那你仿效肯定是要在这之前，因为你在这之前你才能在申请季你做出准确的一个选择，我选择申请哪所大学。最晚的这个仿效时间肯定是在高二升高三的这个暑假，这是最晚的时间。但是很客观的建议啊，夏天里面有那种 summer 的课程，我们称为夏课。很多中国家长都习惯于高二升高三再去安排，所以我们成为最晚。但实际上很客观的建议呢，如果是升本科的学生，其实比较建议是九年级或者十年级的夏天你就可以去仿效了，或者是读一读下课。因为你这个时候你可以是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感觉，就是对美国学校你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然后你真的你仿效当中你要看到差距的，外国学生真的比我们要重视。有学生一直在做笔记的，但是这样的学生往往都是 白人学生， 别人家的学生， 别人家的学生不是我们自己带的学生。但是我们是走到 Emory 的时候 ，Emory 大学，在亚特兰大，是很荣幸的看到有一位这个来自北京的女生，一看应该也是很学霸级，因为每一次这种访校，她有一个环节是让每位同学做自我介绍，你能够通过她的自我介绍，虽然很简短，但能够感受到很有自信，还是很有那种霸气的，虽然是个小女孩，但是她记笔记呢，也是。仅限于当人家讲到就是他感兴趣的或者他注意的，他会拿出来笔和纸记。其实这个时候我认为已经慢了一拍了，因为人家都已经说过去了，再拿出来记，实际上呢他说的这段你又错过去了，就不像是外国小孩真的是在去的时候他就准备好了纸和笔，然后他就一直开始在记，然后甚至他有的问题他需要提问和人家去进行沟通， 他认真思考， 对，他是通过自己有准备的去做这件事情，并且在做这个事情过程当中，就像您提到的，他有一个思考的过程，和人家有一个沟通的互动，但这个 收获就更大了。 对，在中国学生身上其实相对来讲就反正在我们这一行当中并不多，但是我们以前的访校当中呢，实话实讲，就是中国学生这个记笔记或者对学校很重视，就愿意做很深入的这种了解的这种表面的感觉吧，也其实确实要比外国学生就是稍微逊色一些。 其实我想就是比如说将来自己写文书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你是特别认真的记笔记， 会很有帮助。 对，很有帮助。 因为很多名校你会有这道题， 或者是面试啊，或者怎么样。 对对，面试的时候，哎，您说的这个特别好。面试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做面试辅导的时候，就是会跟这个学生去问，就是你去没去过这所学校。那如果说这个学生说没有去过这所学校，我们会把它称为你有一个硬伤。因为凡是给你面试机会的这种学校，说实话还是学校认为你是处在可录可不录的一种就是范畴当中。因为很多学校的这种面试的机会给的不一样嘛，就是当然可我说的这也仅限于一种情况。但是这一块来讲确实是如果你去过，你很多的题，因为外国人他会跟你产生共鸣，就这个共鸣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如果你去过这所学校，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做面试辅导，你这个学生说什么，我们作为面试辅导的老师会和你有互动，然后会和你有共鸣，会给你更多的自信去推动你讲更多，所以这个确实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没有去做这个访校动作，没有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如果将来是申请这个学校的话，有别的途径吗？ 第一个是看网站，然后第二个呢，那你可以跟学校主动的去讲，就是我虽然很感兴趣，但是我可能去不了，那学校可能会给你一些更多的网站的信息，就网址的连接，就是他有可能会问你感兴趣哪些，然后给你一些你感兴趣的这种内容的这种网页的单独的连接，然后有的学校也会说，那你可以提供一个地址，我们给你邮寄一些资料什么的，然后有的学校会给你一些小视频啊什么的，这种都会有，他希望对，就是你对这所学校更多的了解。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如果我们去安排这个访校行程的话，可能您带学生的经验比较多哈，那您觉得从这个可操作性上和实际效果来看，一般如果去这一趟会选择几所大学，或者是安排几天的时间会比较合适呢？ 其实比较建议大家是就是其实是错开这个旺季的，因为你旺季的话就是人很多，会就学校那边人也会很多。所以如果说是像我们现在有些国际学校跟国外的体系是一样，6月份就开始放假，那其实你可以约这个6月份啊什么的去，就不见得一定要约在7、8月份人最多的这个季节。然后访校建议大家要避开一个时间段，就是每年的8月底9月初，我们这次是比较早约的，所以有一些学校他给我们安排了1对1，所以其实反而是挺好的。但是更客观的说呢，你不见得每次你都能赶上这种1对1的和招生官的沟通，所以呢建议大家是避开这个8月底9月初，因为8月底9月初是他开学的时间段。有些学校在这个时间段他所有的 tour guide 是轮次，要换轮次，然后他新的这种都要做新的这种招生规则，或者说新的这种 tour guide 做一些培训什么的，所以刚好你赶上这种 换季的这种时候，所以呢，这个你一定要提前去跟学校去了解。所以其实访校，我们就说你在排这个行程的时候，首先就建议大家，你的学校范围相对来讲已经是要缩小一些的，你不可能说是大撒网啊，我去过二三十个什么的。那建议你可以先列出来十几二十个所很多的学校的范围没问题，但是你要深入的去学校网站上看一下，通过网站的了解，然后筛选出来几所，比如说八到十所你最感兴趣的。其实访校很客观的说，很多没有访过学校的人他会觉得哎，我去的越多越好。但真正如果你想把这个学校走透，其实每所学校可能需要花费的时间至少是三到四个小时。因为很多学校它第一个小时会安排你的是 information session， 就是这种 admissions officer 去讲座，就招生官去讲座。那招生官的讲座最少的学校是半个小时，多的学校它是讲一个小时整。然后接下来这个访校就叫 tour guide， 就是你参观这个校园，就是一个 tour 嘛 campus 这种。那这种一般都是一个小时零十五分钟到一个半小时。那如果这个过程当中有的小组走得比较慢，因为问问题的人可能比较多什么的，就例如说你这个组刚好遇到了一学霸学生，一直拿着笔和本记，你这个作为 tour guide 你不给他回答问题你都很不好意思，所以有的小组可能走完这一个行程要一个半小时，所以你这就已经是两个半小时结束了。那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停留三到四个小时呢？因为很多这个 tour guide 讲的内容，包括学校的一些很重视的体育也好，或者很重视的这个学科也好，很有优势的这个专业，或者安排一些特色的实习项目，特色的 study abroad 什么这种交换项目什么的，那你可能是之前网站上什么的你没有看到的，你都是第一次接触的，可以通过去一下学校的食堂，可以到学校的食堂，或者是学校的书店，就 bookstore， 你可以去做一个停留。其实如果是我自己的学生访校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要求的，如果一天他们只有一所学校，我会要求接下来一定是去 bookstore 去看。你要感受一下刚才那个 tour guide 给你介绍的一些内容，包括介绍的这个学校哪些特色，你在书店是不是有看到，有感受到是什么。你要自己再做一个就是自己更深入的一个体验。所以你一旦去了书店，或者去了一个咖啡学校的咖啡厅啊，自习一角啊什么的，国外有很多那种 corner 什么的，那你会发现它都是很有学习氛围的。你可能这个时间段你就要三个小时以上。就如果你是奔着每天你就多去几所，那我建议大家在去访校之前你要考虑清楚，你这次访校的目的是要精访还是就是说匆匆的一个走访。 其实您个人还是建议大家做一个比较透彻的这个了解。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中国学生，说实话，很多家庭都是想让孩子去适合自己的学校，或者说是去名校。那这种情况下，你只有对这所学校精访，你才能就是有这个印象，很好的一个印象。 大概一天可能也就一个学校会比较合适，是吧？ 其实大家可能一开始去的时候会觉得一天，哎呀，我能去两所，或者去离得近的三所都行，但真正的说实话一天两所就是足够了的。因为你想那一个半小时就是 tour guide 带着你走那一个半小时，你几乎是纯走。然后如果我们的访校都是在夏天的话，那大家想一想啊，就是在这个蓝天白云下，美国基本上好像下雨很少。 那如果是咱们在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去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学校，那这个所提供的学校的名单，这个一般是同学们自己做一个设定，可能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咱们老师们也会给一些建议，是吗？ 我们会帮他们筛选，对，就是先会有一个大范围，那我们会把学生就是要了解的学校的基本信息，还有他喜欢的学科列出来，然后学生可以先筛选一遍，筛选完之后老师会给他看一下，根据学生的特点还有学校的特点，这个是否是合适的，做一下微调，然后最后这个行程做下来之后就逐一要去预约了。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其实韩老师，我们说到去一趟比如说啊美国的这个访校，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它的整个的成本哈，这个方面可能家长会比较访校很重要，但是经济成本一般会是怎么样能让它比较划算一些，或者是说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明白你的意思，对，我也其实有的时候也给家长想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其实最合适的一个点就是在于机票。 机票费往往是最贵的，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想这个访校真的是去做并且是很划算的这种，一定是早一点把行程确定下来，就是最大的一块成本其实就出现在机票这块，那你就能划算很多。然后酒店的话基本上实话实讲也不会差特别多，因为不是所有的地方你都是那种天天是旺季的那种，那个是不会的。 其他成本呢有什么？ 就是其他成本，因为有的家庭会自己开车， 交通成本， 对，交通成本其实并不会太大，你就算哪怕你觉得很辛苦，或者是访校的时候有很多人不愿意自己开车，因为你不见得会找到停车位，尤其是你对那个大学不了解，他写了你访校可以停在哪个停车位，但是国外的停车位就拿美国来讲都是这样的，就是它上面写着 visitor 你才能停，但很有可能你去的时候这个 visitor 它是满了的，就没有 available 的，那你可能自己再转呀转，你就本来就路不是很熟，然后就你在转停车位。这几年访校因为每年都去，其实包车的人会也挺多的，找当地的那种华人司机或者自己打 Uber 去这种都有。其实这个成本并没有那么贵，主要还是在这个旺季的一张机票上。所以其实就早做准备和你的申请老师就是建议90年级就可以去讨论这个事情，你要在什么时候访校，然后提前就把这个日期定下来，然后提前一点安排机票，安排行程，租车还是包车什么的都早一点安排，其实这整个的花销其实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可能说比很多学生报一个夏令营什么的都是要便宜的，就同样两周的行程来讲。 那如果是我们真的就是想访校做这一件事情，那比所谓的这个夏令营的话要更有效率是吗？ 其实夏令营会有夏令营的好处，其实这个就是各有利弊吧，因为夏令营你会在就是夏令营你同时做了夏令营这个 camp， 但是你同时呢也收获了这个访校，你会就是一举多得，而且并且如果是学校统一安排的话，那你交通啊各方面都比较方便的，但如果是你自己访校，那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概念，你会很精访，因为你跟夏令营很多同学去，同学之间闹哄哄，说实话可能谁都没有特别听清楚介绍的很核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啊，大概的肯定都听到了，因为我们也讲现在孩子英文水平都不错，但是你要讲核心的东西或者你自己真正去思考的东西，或者说介绍的哪个楼特别好，特别艺术性也好，或者说哎那块有个天文台，因为有的学校它就是有天文台嘛，我在想自己去看看，那你可能就没有时间了，或者你想去书店给自己买个小的纪念品，老师这是我的梦校啊，我想买个帽子或者买个衣服什么的，那你可能也没有时间去了，所以就是个人去的这种你会很精访。为什么您刚才也问到就是家庭什么时候去做访校，其实我建议大家九年级十年级十一年级的时间呀，或者费用各方面都允许，其实可以至少做两次，从九年级到十一年级的这个三个假期当中 做两次。 对，因为你有一次你可能说是和学校报的那种夏令营什么的，对，因为现在很多学校都有夏令营或者有下课什么的，然后另外一次你就可以说是经访学校。 那韩老师这么多年自己带学生去访校的这个过程中啊，您觉得还有什么样的提示对我们同学们或者家长们会特别重要的哈？ 其实这个首先就是建议同学们还是如果你要去访校，就是提前对这所学校你就可以做一些就是比较深入的一个了解了，就很多中国学生就觉得啊，我去访校了，去访校的时候听就可以了，就他提前做的功课其实并没有那么多，而且我也相信很多要去访校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定义的是名校申请，就你可能想冲的就是藤校或者前二十，之前是要做一些准备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在就是合理的安排时间，因为有的时候往年也好或者今年也好都会出现很客观的情况，尤其到了下午那个学校，学生就会觉得哎，老师这个太热了，我又不是特别想去这所，我们能不能今天就不去了什么的，所以就是合理的安排时间很重要，就是哪些是他更感兴趣的，那更感兴趣的你的时间点怎么安排，其实从我们的经验来讲还是安排在最靠前的时间段更好一些，因为他还很有那种兴致，也很有那份兴趣在，很新鲜呢还是，但是你往后面安排就后面就越来越皮了。但是以前我们也曾经就有老师讲这个他想去的学校尽可能都安排在后面压轴嘛，就是他也时差也适应了，也各方面都顺一些了，但其实从真正的访校来看，往往是前面看的几所学校对这所学校的兴趣性质其实效果会更好一些，建议大家有一两天你可以 让学生们放松一下，或者你如何把这个周末给衔接好，就周六周日，然后你后面再去安排访校什么的。所以这个时间的安排，就别看这只有可能访校最合理的时间去美国也就是两周左右是最合理的，就是15天左右啊。但是这15天你到底要怎么安排，这个科学的安排性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在我们这一段的节目当中，韩老师应该是把他多年来带同学访校的这些经验啊，和自己这次访校的一个特别新鲜的、特别真切的一个感受，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同学对于自己去看的学校都有一些这个倾向， 会有倾向，都很了解这些学校。 对， 通过自己的外教，通过自己的同学，可能在国外读高中什么的，都会很这个很了解的。 对，做一个很好的设计和安排，给自己一个比较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和调整。那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韩老师对于访校这个事情本身的一些重要的点跟大家做了分享。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韩老师对于这次到美国所访问的12所大学、2所中学，尤其是行程当中特别重要的几所大学最直观的一些收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好，也辛苦韩老师了，谢谢。 好，谢谢大家。 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8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